受我奶奶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她老人家常说，记住，人要说好话，存好心， 做好事。 哎，好心呐，总有好报。你看看，好心呐，总会惊动天和地。这就是我常说的呀，这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呀。那再说我的经历呢？哎呦喂，我说过吧，我看到那小傻子走了之后，那种无奈，甚至一种绝望，竟然不知道什么病，无缘无故的没了。再看到那些普普通通老百姓得了病，得了病没有药，小病没法治，大病没有药，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医呀、啊？有什么药啊？对，缺医少药。你包括我遇到这大胡子师傅啊，和他一起走啊，一起学呀、啊，我看到了什么，我目睹了什么，哎，就这些都是我的经历，所以就开启了我不一样的人生。哎，但是从今天看来呀、啊我的特点是什么呀？我和别的大夫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呀？大家一定记住，是吧？从医这方面，我先接触的是药，而不是医。 嗯。 哎，我的特点就在这里呀、啊，因为呀、啊，不论你什么病，到最后都得落到药上啊，是这样吗？所以我是先从药步入中医的， 嗯， 就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呀。哎，你看说着说着这唠叨这么多啊，那不知大家爱听不爱听，这人老了就话多嘛。但是我认为我聊这些过去的事儿，过去的经历，很多同龄人老哥哥老姐一定是喜欢听的， 嗯， 因为你要回忆回忆过去呀、啊、哎呦，你要跟你的大孙子回忆，他不爱听，他也听不懂，哎，我那么穷，我挨饿，你别跟他说。但是我要跟您谈一谈，说说你的过去，我的过去，大家一定是乐呵呵的想听， 嗯， 对不对呀？ 都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儿。 那咱们继续说吧。昨天我不说了吗？跟着走了吗？跟着大胡子走了吗？是不是？走到哪儿了？又发生什么了？好，那今天咱们就细致入微的跟大家接着谈。我想谈一个什么事儿呢？你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这大胡子不管我叫老李家老大了， 那叫什么呀？ 嘿，叫我徒弟了。哎，四眼也不叫了，是老大也不叫了，哎，叫徒弟了。哎，这怎么回事呢？啊，原来通过我们不断的熟悉，不断的了解，这大胡子发现我这老李家人实在。这老李家老大呢也挺勤快的，也挺懂事的，哎，还挺厚道的。尤其我对那个中药哎特别的有悟性，所以呢毅然决然地叫我徒弟了。你说我得美成什么样啊？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说，哎呦，我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胡子收我做徒弟。你看看，不收我徒弟哪有今天的我呀、 嗯、 是这样吧？ 是。 所以当时呢啊，不但管我叫了个徒弟，还给这个徒弟呢送了一个礼物。 嗯，送什么礼物了呢？ 你听一大胡子怎么说的。这个礼物给你，这是我们采药人必备的行头。哎，大家想一想，什么行头啊？ 嗯， 我不讲过吗？那大胡子穿的什么呀？ 又长，然后颜色都发白，洗的旧的大褂子。 哎、对喽，其实就是一个衣服啊。因为大胡子说了，我们采药人也有采药人的规矩和行头啊。我当时也听不太明白呀，我说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哎呦，说唱戏的师傅要送给他徒弟一个行头，就意味着正式的入门了。那么我把这个行头给你呢，你就是正式地入了采药的门了。哎，这就是采药的行头，这回听明白了吗？但是啊，哎呀，这大胡子啊给我这行头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四个字，叫三行九口。 嗯， 啥意思？其实就是满身的是兜啊，是口袋啊。 啊，你看三形呢就是三层的口袋啊，九口呢就九个地方啊，能装东西的这么个地方。哎，其实说白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衣服，满身都是兜嘛，满身都是口袋嘛。但是呢，这里的口袋我要详细的说一下啊。腰间呢，就那腰部啊，啊左右呢两边各两个袋子。 嗯。 哎，胸前呢又两个袋子，啊，但是胸前呢，有一个大口袋，大口袋里边还有比较小的，口袋。那个小的口袋呢是干啥的呢？大口袋套小口袋，这小口袋可是有大用处了。装什么呢？记住，装香灰的。 装香灰 啊，在哪儿呢？就在右侧大口袋里边套一个小口袋。哎，这小口袋与众不同，这小口袋上还拴个绳，细细的，很结实。这小口绳能拉伸，能拉长，还能缩短。哎，你一拉紧了，这口袋就系死了嘛。 嗯。 哎，其实就是系口的一个小绳嘛。你里边装点东西，装这个装香灰，你系紧了，它能露出来吗？ 香灰就不会露出来了。 哎，为什么不让它露出来呢？因为采药人要上山，要爬山，要爬树，啊，你避免不了你的晃来晃去呀。你把那口袋一系紧，那香灰它能出来吗？ 嗯。 对了，这口袋里装香灰有什么作用啊？ 是一直都要带着这个香灰吗？ 没错啊，因为采药人一不小心划破了，刮伤了，出血了，这香灰能干啥？能止血， 嗯， 还能消炎。哎，所以呢，这大胡子师傅说，这个，这个装香灰的袋子就是我们采药人的一个急救箱。 嗯， 你看看专业不专业啊？ 专业。 而且放在小口袋里，随时能拿得到， 嗯， 是最方便的地方。你看看，所以这采药人这是自己缝制的，为了方便，哎，为了随时能拿得到，就是这个意思。 那身上有那么多的口袋，都是为了装药材吗？ 哎，啊，我记得他还跟我说过，哎，那上衣兜里还有类似于别钢笔那小布扣， 哦， 一些小的、不大的那些小用具。就别在这个布扣上面，那像大一点的工具呢，那个铲子啊、刀子啊，甚至一些小镐啊、月牙镰呢，这些大眼的工具，哎，平时就放在那药篓里背着， 因为兜子装不下了， 各有各的位置嘛。 嗯， 哎，所以说着说着，这个时候我就把这衣服穿上了。 嗯， 我穿的时候，大胡子师傅严肃地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徒弟啊，这个行头。”既是你吃饭的行头， 嗯， 也是你救命的宝衣。 哟，我觉得大胡子能送给您这件衣服，那就表明了他对您的认可和接受啊。 嗯， 那李老师，您看大胡子，可以说就收了您这一个徒弟。当时他和您说什么了吗？ 哎呦，说了两句话。既然你已经入门了啊，入了采药挖药这个门了。你就是一个正式的采药人了，而且还说到，采药人必须得懂得采药的规矩啊，啊，还有规矩，什么规矩？你看大胡子说，我们采药人呐，在采药之前要做药王像之前的供奉。 供奉？ 啥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看啊，采药人要爬山呐。要越岭啊， 嗯， 那山不管怎么陡，你就得爬上去啊， 嗯，很危险。 对喽，那么危险，什么危险？生命危险呐，啊。 嗯， 那你干这生命危险的事儿之前，就有一个事儿必须要做，要供奉。哎，就是把那些用具要拿到药王像前，哎，做一个祈求平安的供奉。 哦， 你看看，其实啊，在后来我。创办这平顺人生这个栏目，开诊所啊，其实更多的时候都在做这件事 儿。嗯， 哎，祈求平安呐，啊，平安顺利呀，啊，这个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是吧？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我就说轻轻松松听节目，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咱们收获健康， 嗯， 是不是啊？ 对 对，所以这方面呢容易理解。 另外我要说的是规矩是什么啊？祈求啊啊平安呢、啊？它这里边其实它也是一种信仰。 嗯， 你包括啊那些用具，在这挖药之前啊做的供奉方面非常细致。你比如说后麻绳， 嗯， 那采药人呢虽然携带很多麻绳，有粗的有细的有长的有短的，是吧？把这些麻绳进山之前都要拿到那个药王像前进行烘烤，驱邪气， 嗯， 哎，避晦气，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吧？你随身携带的东西不检查吗？但这个检查很特别，得拿到药王像前，哎，这是第一。第二呢，把那些铲子、刀子、钩子、月牙镰这些工具，一一地整齐地摆在药王像前， 嗯， 而且在出行之前不允许任何人去触碰它。 哦，这是规矩， 这严格的规矩。 嗯， 最后一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啊，把那香灰可千万别忘记装进那个小口袋里。 嗯， 哎，你万一伤了碰了得用它去及时的急救，不就急救箱吗？ 嗯， 你看看，所以说到这这回大家知道了吧，你一吃那些中药啊，那都是老药工啊仔细认真挖药的结果呀，否则你做不到那药的疗效，这回明白了吗？所以呀、啊、当时就这样正式的跟大胡子啊来学习这些规矩呀、啊。啊，你规矩你掌握了，你才能去跟大胡子认真地做好每一步挖药的细节和过程。所以呢，哎，把这些工作规矩都学会以后，就坐着大胡子的马车，我们就开始走啊。哎，进山出山呐、啊，哎，没白天带黑天。啊、哦，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也快到一个村口了。大胡子说我们下来走一会儿吧，啊。嗯，你人坐时间长也会累的。 嗯， 哎，我溜达溜达，马也累了，那马也该吃了，人也该休息了。嗯，是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不是牛就是马。 嗯，马车。 哪有现在这是就这车那车呀？是不是？哎，当时我一蹦的就下来了，那撒欢似的。哎呀，小孩嘛， 开心。 也没出过远门，那要从家里走出来，那高兴劲还没过呢。啊，那走着走着呢，哎，我一连蹦带跳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有黑黑的东西。那再走几步再一看，哦，是个包。 嗯， 那我再走两步，这什么东西呢？哎呦，我走近一看，我这一辈子都难忘啊。 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怎么了呢？确实是一个包裹，包里裹着是什么呢？再仔细瞪大我的眼睛一看，哎呦喂，包的是一个孩子。 啊！ 我再走一点点近，再一看，哎呦，好像这孩子没气儿了。 嗯。 哎呦，我再一看，这孩子长得怎么跟人不一样呢？啊，怎么越看越像大胡子里手里牵的那匹马呢？ 啊，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长得像马呢？ 然后我这两只手就把的那个裹席啊，那不是裹着呢吗？啊，用那草席包着呢吗？我再仔细一看，吓得我是那个头发叫根根立呀、啊，两条腿那软的快摊成一层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呀这是？我这一生见到最害怕的就是那小傻子走的时候， 嗯， 啊，给我吓到了，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却一勺药，可是。我一看到这个的场面啊，我就想起那小傻子那当年走的时候也不明不白，不知道啥病啊、 嗯、 是不是？在我脑子里突然映现出来的就是这些怪病它没有药啊。 嗯， 所以这个又是没有药又是天灾又是人祸的，大家知道吗？结果是什么？就这个天灾人祸能让一个家庭瞬间的家破人亡、嗯、满脑子想的是这些。 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您确定当时看到的是活人吗？我怎么想不明白人怎么会长得像马呢？ 哎、所以啊，当时我是目瞪口呆地喊了一声，我说胡子师傅快来呀，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个怪物。哎呀， 当时这胡子师傅就赶紧就走过来了。其实我想说小曼呢，哎呀，那个现场的那个状态，我看完之后那种感觉，如果是轮到你们这代人，如果当时看到 了， 你得吓得是连哭带叫。当时我只是大喊了一声：“胡子师傅，赶紧过来看一看，这什么东西啊？这么怪怪的，怪到什么程度啊？啊，那整个头部那脑袋上啊，看的是嘴， 啊， 那嘴呢？嘴里满嘴是牙，看不到脸，啊，看不到鼻子，看不到眼睛，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张嘴，满脸牙， 太吓人了。” 哎呀，所以我这一声喊，大胡子就过来了，然后随手轻轻地抱起了那小孩子，一看说道：“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怎么就得了这样的怪病呢？”我这一听啊，原来不是怪物，是得了一个怪病啊。我就问：“这啥病啊？”“ 还有这样的病？” 哎，大胡子就说了：“哎呀，先进这个村子吧，找个落脚的地儿，赶紧给他孩子治病要紧，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啥病吧。”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哎，结果我和师傅就来到这个村子，连续找了十几家想落脚、想住下，想彻底的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看该怎么治。可是那一晚上走了十多家，没一家留我们的。 可能是都害怕吧。 有的说行啊，可以。一进门一看，抱着这个孩子，人不像人，牛不像牛，马不像马的，谁敢留你？你要干啥呀？你包括现在也一样啊，敲门都不开，对不对？哎，所以呢，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在哪儿落脚了？在了一个破庙里。哎，你怎么得有个遮风的地方啊？所以呢，大胡子师傅我就发现，轻轻地把那孩子放下了，然后呢，就很严肃地对着那破庙里那菩萨说：“啊，我们只是路过，为了给孩子救命，我们暂住一下，啊，希望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哎，说完呢，这个时候呢，这天呢已经黑了。哎，师傅说：“啊，徒弟啊，赶紧把火点着，我们看看这孩子究竟已经病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随即点起了火光，哎，有了亮光了。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看这个孩子的整体。哎呦喂，这可真的是看清楚了。那个嘴呀，那个牙呀，那个脸呢，叫血肉模糊。用老百姓的话，那烂的是没头没尾，没有嘴唇，没有鼻子，看不清啊。 怪不得您说只看见满脸的牙。 哎呀，就看师傅一边看一边跟我说：“你看这烂的。”嘴到腮帮子到那个牙齿牙龈，再到那个耳垂，哪有耳垂啊，那牙都烂到了耳边了，耳根子了，而且你不用闻你也能闻到腥臭腥臭的。所以当时我的心里除了害怕呀，我还在想一件事，我说得了这样的病啊，谁扔在这荒山野岭？他的娘呢？他的爹呢？你看我虽然不大，我能想到这些问题。 孩子太可怜了。 对呀，那你如果碰不到我和胡子师傅，这孩子结果是啥呢？ 被饿死了。 嘿呦，那一定会被那个饿狼给叼走。你看看， 所以我当时随即就问着胡子师傅，我说这咋办呢，能治吗？胡子师傅说，救是一定要救的啊，这个病啊我在20年前治过。 哦，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叫走马牙肝。 从来没听过、 啊、哎呦，当时我是根本听不明白。然后这师傅又说这是啊热病后的毒瘤于胃所致。那我哪能听懂啊，那后来听说了，就是大热高热炽热导致的一种病。哎，这是现在医学的词儿啊。而且呢这胡子师傅又说，这个病叫毒瘤于胃啊，可以在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啊就会烂继续烂，从那牙龈一直烂到鼻子，这个人呢这么烂下去2-3天，这孩子就会没气儿的，就会死掉的、哎、你看看，说的这个病这么重，烂的这么吓人，拿啥药治啊？ 嗯， 我就问的胡子师傅，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大胡子师傅没回答我，然后呢小心翼翼地从他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用红布裹着的严严实实左三层右三层的东西，最后终于打开了。我这一看什么颜色，黑黄色，叫黑黄黑黄的那一小块，是块状的，你看看。然后呢大胡子师傅就面对着这黑黄黑黄的这小东西，然后就对着那孩子说上了那么一句话。 嗯，说什么了？ 咱们算遇上了，这是缘分呐、啊。我仅仅就剩下这一小块了，就看这孩子的命了啊！你这小块能不能救了他的命？那意思啥意思？这孩子的病就靠你了，就靠这黑黄黑黄的一小块了。 哟，这么严重的病就用这小块就可以吗？ 对呀。然后这胡子师傅就说，快徒弟赶紧烧水，咱们给孩子喂药。我说好师傅，我马上就烧。然后等我把水烧好了之后，就拿那热气腾腾的水给他泡上了、 嗯、 泡了烧烧温了以后呢，就一小口一小口的给那孩子细心的一勺一勺的喂，一边喂着呢，嗯，一边呢用另一只手就拿那东西那在那孩子那血肉模糊的那半张脸上擦呀擦呀擦，哎呀，抱在怀里继续擦，然后一直那么抱着一直那么擦着，这就几乎是擦了一宿抱了一宿。 哎呦 啊，我说师傅，我说要不我抱一会儿吧。 对呀，多累呀。 哎，师傅点点头也没递给我，整整抱了一宿。后来说怕孩子冻着，怕冻着之后病再加重，必须抱着。 哎呦，这大胡子师傅真是大好人呐。 哎呀，就这样熬过了一夜，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啊，我这迷迷糊糊睡了一小觉之后，我再看这孩子那脸， 嗯， 你看那血也擦干净了啊，那肉呢该擦也都擦到了。哎，我一看整体那颜色那好看多了，也不那么吓人了。尤其我在看冒脓水的地方，它也不冒脓水了。哎，有那个小那小伤口的地方，烂的地方都已经有那个结痂的迹象了。 那说明有很大的好转了。 现在就说明我告诉大家一个知识点。孩子得病不像大人。什么特点？那病得得快， 嗯， 那病好得快， 嗯， 所以这一夜期间用那黑黄黑黄的那小块的东西擦了又喂了，结痂它也快， 嗯， 所以当时我就又蹦又跳，我说师傅，哎呦，这病好了好了、嗯，你猜师傅说啥？ 说什么？ 徒弟别高兴太早啊，这个走马牙肝的病很重，我们还得继续的治， 嗯， 一边治一边观察。 哎呦， 哎，就这样连续了几天治，几天擦，几天擦，几天治，该结痂的都结痂了，明显见到了好转。 嗯，不过我觉得那个黑黄黑黄您说那一小块， 嗯， 还真的很厉害啊。 哎呦喂，现在我是明白了，知道吗？就这块 哎呦喂，很神奇呀、啊。 嗯， 所以这孩子病是得到了控制了、 嗯、 也得到了好转了。又有一个事儿发生了。哎，有一天的早晨，天刚刚蒙蒙亮，一对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人，一对啊，来到这庙里找到了我们。他是谁呢？哦，原来是这患病孩子的爹妈 啊， 找上门来了，而且要说到要把这孩子要回去。 不是说已经都把他扔了吗？怎么还要回去？ 大家你听好啊，我这人的性格啊，真的就是有话即说，而且如刀如剑。我当时虽然小，我怎么说的？我说你们来找孩子，你们扔孩子的时候你们想什么了？ 对呀，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呢，我说你们为什么把孩子丢在路边呢？等着喂狼啊。我这话说的怎么样？ 嗯， 是不是像一个大孩子说的话？ 是。 哎，当时胡子朝我点点头，使个眼色，我就明白了，不让我说话了。哎，这个时候呢，就看这啊孩子的爹娘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呦，两手合十啊，就跪在那儿喽，一边磕头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感谢你们救了我家娃的命啊，我们呢真的找到救命恩人了啊。还说呢，说啥，我们都找遍了这十里八村的那土郎中了，土郎中都说了这病没有药能治，没有药能救，这孩子只能是等死了，我们就扔在一边等着啊，看看哪个恩人能救他吧。而且还说道，说什么，说土郎中说了这孩子病没得救，你们想要孩子只能再生一个。 嗯， 你看， 哎，虽然孩子的爸爸妈妈把他扔了这件事儿很不对、 嗯、 但是其实也有他们的苦衷在那个年代。 你要说到苦衷啊， 嗯， 我清清楚楚地记着那孩子的娘， 嗯， 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说这个孩子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嗯、 我哪能舍得扔呢？我哪能眼睁睁看他死呢？我就是啊，放在那儿等待老天爷的恩呐、啊 嗯、 等待那神人把那孩子捡走，给那孩子一个生的机会。 嗯， 你看看，所以说到这儿啊，当时我那气儿，哎，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我听到这也是啊，真的是亲娘说的话呀。我当时就想起，你看，当时我病了，我那奶奶着急上火，她也跟病了似的。 嗯， 是吧？所以那病在孩子身上，急在爹妈奶奶的心里呀。 嗯， 哎。所以当时听到这儿啊，我就在想，跟胡子师傅见了那么多奇怪的病，大病重病，可是这个病你得有药啊， 对， 你没有药还是天灾呀、 嗯、 你有药没有效，这就是人祸呀，这我常说的一句话。所以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嗯、 但凡以后那只要我从事中医这个行业，请大家记住，我一定会让那病啊用上对症的药。 嗯， 而且只要你用上这药，必须得有效。 嗯， 你看，这就是我一生来要做的事儿。哎，要说这个案例呀、啊、大胡子师傅是吧，把这孩子一点一点的是吧给这么治了， 嗯 啊，逐渐逐渐给缓解了。那孩子能不让他亲爹亲娘抱走吗？ 嗯， 啊，抱走的是抱走了。随后我就问大胡子，是吧？我说为啥这走马牙肝这病，啊，治这病的药，别人没有，怎么只有你有这药呢？ 嗯， 哎，你看我这题儿问的啊、 嗯。 后来我想一想，我问的都够尖端。 是。 结果呢，大胡子师傅就说了，走马牙肝这是怪病。这黑黄黑黄的药，这小块块能治啊，而且这病叫什么，叫热毒上涌， 嗯 嗯、啊、上涌于胃， 所导致的、 哦、 而这个黑黄黑黄的小块块就能治体内的毒火、 嗯、 你看看这不叫对症吗？现在的话叫对症下药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孩子还算是很幸运的，如果说他没有遇见您和大胡子师傅的话，那就只能听天由命 啊。哎呦，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再说一遍，我夏杰勋，我要立志要解决这样的天灾人祸。 嗯， 啊，所以很多人说听我节目和别人节目不一样、 嗯、 不一样，你得说的实在，你得说的科学，你得说的专业呀、 嗯、 当下我问问老哥哥老姐，你吃那药见效吗？哎呀，我都吃半年了，半年不见效你还吃的有何意义呢？对不对呀？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些，为什么，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源于大胡子在医学上对我的一个启蒙啊。 嗯， 啊，啥启蒙？记得我讲过那鸡蛋洞吧，在鸡蛋洞里挖那些药告诉我四个字叫啥，天人合一。 嗯， 哎，啥是天人合一？很多人明白，很多人仍然不明白。大胡子师傅跟我们怎么说的，很多得病那个病名也讲究天人合一。 嗯， 你比如说这走马牙肝，走啥意思？走就是动吗？走动走动吗？流动吗？流动，你看到烂也是一种动吧？啊，那、 嗯、 从你的口唇到牙龈到两腮 都烂了， 到耳根烂吧，烂就能看见白白的牙齿，对不对？去走吗？所以这也叫天人合一啊。嗯，这走马牙肝你没听过，那牛皮癣你听过吗？ 嗯， 哎，你看看这中医又讲天人合一当中的取类比象，为什么病在人身上它叫牛皮癣？你这词儿哎，所以中医它是源于百姓高于生活的。 嗯， 哎，你像那鬼剃头，你人得病跟鬼什么关系啊？ 嗯， 哎，这也叫天人合一的取类比象啊。所以当时大胡子给我讲了无数无数很多很多，但是最后告诉我一定要记住，人得病的病名啊也是天人合一的内涵。 嗯， 哎，所以没事儿，你把眼睛闭上，你往深了悟吧。 嗯， 悟深悟透你才能明白，你看看、 嗯、要记住四个字，天人合一。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那一块块黑黄黑黄那小块块那东西给那孩子治病就那么灵。 嗯， 啊，这小块东西我自己琢磨，我跟了他那么久怎么就没见过这小黑块的东西呢？ 啊，您天天跟他在一起都没见过吗？ 初次见 啊、哦、 只是给这个孩子治走马牙肝这个病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 他治别人的时候没有用过吗？ 哎，治别人呢没有这大病，没有这重病啊，用的一勺粉末药，什么草药，用的药不就是小丸药，用的都是这些。而且我就发现一个小秘密， 嗯， 他给这孩子治这个重病的黑黄黑黄的小块块是从内衣兜里贴身存放的 哟， 而且是 心爱之物啊。 哎，而且是用红布包着紧紧的，左三层用三层的，哎， 就觉得好像特别小心翼翼的 宝贝嘛， 保护着这个东西一样、 哎、就像那我奶奶啊、 嗯、 那有3块钱3块5毛钱，那你就打开吧， 拿手绢一层一层的包。 手绢、 嗯、 没手绢呢，就是那窗户纸、 啊、 牛皮纸，还有一个报纸， 左三层右三层，你就打开吧。有的时候打开不好，啊，那放时间长了嘛，哎，然后都放在一起，打不好把钱都撕坏了。 嗯， 那就是这样，所以他也是贴身存放，小红布那包裹着，你看看。所以呢，我说，哎呀，我就问大胡子，我说这你贴身存放的这是啥？就告诉我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小块块叫天人合一。 嗯， 没事儿。啊，你就多琢磨去吧，啊，一定要琢磨琢磨什么是天，多想想什么是地，啊，那小块块叫砖，我给那孩子吃的叫药砖。 哦， 你看看，我说哪有用砖给人治病的呢？ 嗯， 这不就孩子话吗？您说用那丸药汤药给人治病，我说哪有这药砖给人治病的呢？你看大胡子又说了，哎呀。为啥走马压肝用药砖能治好呢？这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你看呢啊，你看那孩子脸烂的，不是窟窿就是口子，你裂口子了，你长口子了，那就好比那衣服划破了一个大口子，怎么办？你缝上呗。 对呀。 但是治病的说法叫啥？一个字，大家听好啊，一个字，叫聚。 聚。 哎。 聚会的聚，聚在一起的聚吗？ 没错啊。说你裂口子了，你长口子了，你把它聚起来，聚在一起，那一聚，那裂口不就愈合了吗？ 哦， 就是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哎，把这病的病理就说明白了。然后我就继续问呢，我说为啥不给他汤药呢？ 嗯， 为啥不给别的药呢？ 您当时问题还挺多的。 你看看，要不说嘛，嗯、你有没事吧？你多问，多问为什么？哎，你不就长知识吗？ 就学习了。 对了。而且大胡子又说，这走马牙肝可不是一般的病，那是严重的病，你普通那个汤药汤汤水水那些丸药是吧，那些都是治小毛病的，重病大病得用药砖、 嗯、 因为靠药砖的聚才能治好病。 哦， 你看看， 原来重病大病才拿出药砖来、 嗯、 怪不得您都没见过呢。 对喽。最后啊，小曼，你猜师傅说什么？ 说什么呀？ 你要真的把这聚药砖的聚你运用明白了，其实治大病重病的道理也很简单。 嗯， 哎，裂开的散开的就靠这一聚就好了。 嗯， 然后你猜我说什么？ 您说什么？ 我说师父，这又是天人合一吧。 嗯， 哎，这大胡子这个时候师父啊得笑，微笑着，哎、 嗯、 然后一边笑一边捋着胡子那种啊，非常开心的那种状态， 嗯， 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你小子，你的悟性越来越高了， 嗯， 这确实是天人合一，但这个天人合一叫什么呢？叫剂型的天人合一。 哦，刚才您讲了药名有天人合一， 嗯， 这回剂型也要天人合一。 哎，我说这剂型也有天人合一， 嗯， 你看看吧。所以呀、啊、说到这儿我就想说，天人合一大家都听过， 嗯， 是吧，哎呀，人呐、啊、想长寿想健康想好病都得天人合一。 对、啊、 啥意思？就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嘛， 嗯， 你人就在天地之间嘛，对吧。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胡子兄从做人上又给我讲了一番道理。 嗯， 你看说呀，这人你看啊，有个词儿叫三六九等吧， 嗯， 是不是人分三六九等啊？ 对呀、 啊、我告诉你啊，徒弟啊，这病它也分三六九等。 啊？ 啊？也就是说，你得大病、重病，啊，我才拿出这一小块黑黄黑黄的吧？ 嗯。 啊，一是这小块难做，二针对大病才能用这块这砖，啊？那你看那病三六九等，那小感冒、小发烧、鬼风疙瘩，对，就你受潮了那次，那鬼风疙瘩，你那叫小病。哎，给你开点小防风小草药就给你治了。 嗯， 你奶奶那个病啊，迷迷糊糊的，我给你奶奶开点那通脉汤是吧，那就是血脉瘀阻嘛，你奶奶病也好了，那是小病症，哎，用点小方法就解决了， 用药砖就浪费了。 哎， 嗯， 说到这走马牙肝这重病， 嗯， 那孩子生下来就先天不足，然后又啊热毒上涌，就得用这叫重病大病，就得用砖，用砖这个聚的功能，聚的疗效才能 彻底的、快速的康复疾病。 哦，难怪大胡子师傅把这个药砖当成宝贝呢。 没错啊，哎呦，当宝贝。哎，大胡子跟我说句，最后说一句心里话。 嗯， 跟我说徒弟啊，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药。 嗯， 你看我又问了个问题啊。 嗯， 我说师傅啊，这药砖和其他的那些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嗯， 哎，当时胡子师傅，哎，很细致的给我讲了一些啊，这药的剂型的作用。 嗯， 你看，说到，你知道那个散状的吧？啊，我说就是那个散的沫吗？他说对呀，那散的东西一风一来了，是不是就没了？ 对呀。 那你喝到肚子里，它的作用能有多少呢？哎，这个效果只能是治疗一些小症状、小病症。 嗯， 哎，这是散的概念啊。哎，中医还有一个剂型叫丸。 嗯， 啊，我说那大药丸呢？我看我老爹吃过。对，就大药丸子。这大药丸呢，他又给我做了个比喻。 嗯， 那丸是圆的吧？是不圆形的？ 像球。 你玩没玩过那玻璃球啊？ 小的时候玩， 哎，弹来弹去的，说你玩吃下去了，你在你肚里滚滚滚来滚去的，一滚就没了。 嗯， 小嘛，你给我讲这些玩的东西，我能容易理解啊。 嗯， 啊，我说玩的效果也是一般的，不是一般，很一般，啊，这是药丸的疗效。还有呢，啊，那汤药你知道了，啊，我给你奶奶，你奶奶昏迷，我给她开了一个药，熬的汤喝去，那汤能治啥病呢？ 嗯， 中医有个词叫汤者荡也。荡， 哦， 什么意思？就叽了咣当叽了咣当喝下去之后，就是这种感觉在你肚子里就像水一样嘛，是吧？就荡悠一圈，那效果也就消失殆尽了。 嗯， 啊，那这汤药也不如这砖了。哎呦，这砖在这些剂型当中它是老大，因为它的力量强大。我说这强大，哦，那我记住了。你记住什么了？ 嗯， 有个词儿你必须得记住，这个强大在于你药砖的功能就是聚。 嗯， 啊，但你要记住三个字叫聚能量。 哦，砖能聚能量。 嗯，哎，什么叫聚能量呢？就是这砖的药效呢它是聚集的。 嗯， 啊，药力呢是集中的。你看聚集集中就是集中来攻克你的病你的症。你看我讲的多么详细啊。 嗯， 啊，人家这些事儿还有那什么还有那膏呢，啊，还膏也跟我说了呢，这膏啊，嗯，针对一些虚的补一补还可以，但是呢你得对症才能用膏。 嗯， 不对症起副作用，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膏的。 哎，所以当时啊，把中医那剂型啊、丸散膏丹呐、啊、什么汤酒鹿定啊，一一给我详细的、细致的，从科学角度、从他的经验方面给我讲的是，真的是不能再细致了。 所以大胡子对您真的是太有耐心了。 哎呀，要我说我这人呢，打小就被人喜欢， 嗯， 尤其被大胡子喜欢的不得了。 嗯， 真的，我俩。哎呀，相互的真的没办法离开了，相互依托，相互依靠。因为我的特点呢，打小我就知道照顾人，再加上呢天生有一点悟性，哎，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喜欢问，不停地问。 嗯，问什么？ 哎，你就现在的词儿不就不耻下问吗？ 嗯， 你记住，不好问的人他都有一个特点，怕挨说。 嗯， 怕说不明白。我不是，我个愣头小就爱问。 嗯， 哎，问东问西问左问右。 也正是因为您这样，大胡子师傅才这么喜欢您。 嗯，对喽，而且呢讲了很多很多，当时听的真的是一知半解，听不懂。 嗯 嗯，但是我记住，永远记住印在脑子里记在心中的四个字，天人合一。哎，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喜欢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啥叫天人合一啊？嘿，你的吃喝拉撒，你的坐卧行李走，啊，你的衣食住行，你都离不开天人合一。 嗯， 啊，所以最后啊，在我再三的盘问下，天人合一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想养生，你想治病，你想好病， 甚至你想长寿无疾而终，你必须追寻天人合一。 嗯， 啊，所以呢，师父常说，你有事没事多琢磨琢磨天，多琢磨琢磨地。我说那我能琢磨明白吗？我就记住这四个字了。这臭小子，你就记住啊，我们采药要看天，我们熬药也要看天。到今天为止，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什么叫天人合一？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我要说给大家，叫吃凉粉看天气，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哎呀，这天气不好，病了吧，啊，不敢出门了吧，这不就看天吗？这今天天气突然下降十度，你还敢吃凉粉吗？ 不敢了。 对喽，哎，所以说这也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叫天人合一啊。所以你看农民，农民就看天做事儿，你不下雨他就不能播种，没下雨你就得浇水，浇水才能播种，这都是天人合一啊。 对， 所以你想长寿的，你那病没好，你真的应该琢磨琢磨什么叫天，什么叫地，天地你顺从它的规律了，你的病啊也就有方向了，有着落了。 嗯， 哎，所以呀、啊，当时的我确实没太明白这药钻的天人合一啊，然后能治大病重病，那久治不愈的病，当时不明白，直到后来我亲眼见到了，哎，这大胡子亲手做了制作了这个钻，这药钻，我才一点一点的从深层次去理解呀，去悟啊，去悟透啊，哎呀，这天人合一的内涵，其实什么都离不开这天人合一。你的中药的药名啊，疾病的病名啊，还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块块，这剂型，它也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嗯， 你看看吧。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记住了啊？什么叫天人合一了？哎，好像听明白一些了吧？没有白白的陪伴呐，我和小曼呢也没有白白的和大家来讲解，是不是啊？ 嗯。 所以，啊，后来呢，经历了那个孩子的事儿，经历了无数个大病重病，一些孩子的事儿，可以说就触动了我，要斩钉截铁的做一件事儿。 嗯，什么事儿呢？ 救助儿童。 嗯。 啊。要全面的大力的啊，一直做不完的一件事，要帮助救助一些个大病重病的孩子。所以平顺人生有三大使命。哪三大使命？第一，就是永远要救助贫病交加的大病的失学儿童啊，因为儿童是无助的啊，是没有能力的人群呐、啊， 对 不对呀、啊？所以这件事要永远的做下去。还有呢，既然是学医的，你就要给百姓去治病，啊，病治好了呢，还要延长寿命。哎，所以第二使命是要不断的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嗯， 啊，全面实现延长寿命30年。 哟，这个太好了，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在追寻着健康和长寿。 是不是啊？ 嗯， 我们要能走能跳，有说有笑的，哎，快乐的享受我们晚年生活。 对， 这不增寿吗？第三呢，我们要不断呼唤人间的真爱，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记住，